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，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，拥有众多的追求者。可她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，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，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。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，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？欢迎收听小说《红唇》，演播小群。 这一天在下课之后，叶梦薇走出教室，迎面见到一个人，他呆住了，居然是王建军。你怎么可能在这里啊？叶梦薇实在是太惊奇了。王建军笑，你可以在这里，我就不可以在这里吗？原来王建军好多次找过叶梦薇，电话却一直关机，他觉得奇怪，去电视台找，得知叶梦薇悄悄离开了，于是他请人帮忙，想了许多办法，问了许多人，才终于找到叶梦薇。叶梦薇问，为什么你要这样来找我呀？王建军说，是啊，我也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来找你，我跟你一样不知道，总之找到了，算我运气好。叶梦薇摇着头说，你这个人真是太傻了。可王建军认真地说，我看到过一句话，说人一辈子总要当一次傻瓜。说实话，叶梦薇对于爱情已经不敢有太多憧憬，想想深爱却又不能相爱的江淮岸，想想因为林兰玉生病而离开的杨林飞，这世界上美好的爱情是稀缺的，奢侈的。偶然之间遇上的爱情多么令人生疑。王建军整整待了一个星期，住在男老师的宿舍里。夜里，王建军会仔细寻思自己的行为。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一见钟情这种事儿，他对叶梦薇就是。可是为什么是他？为什么一见了他就认定是他？为什么当他消失的时候，王建军要满世界去找他？王建军叹息一声，习惯地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照片，那是5岁的时候妈妈抱着他照的。那天爸爸在外地出差，所以只有妈妈和他。然而他还没满6岁，妈妈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了。照片上妈妈如此美丽，笑得那么甜蜜。突然王建军呆住了，他猛然发现叶梦薇笑起来的样子跟照片上的妈妈非常相像。怪不得他见到叶梦薇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她，怪不得他会对叶梦薇有如此深刻的迷恋，简直不能自拔。叶梦薇不上课的时候，他们一起去化工厂想办法交涉，看有没有可能减少毒气排放。 后来得到的回答是，除非停产或者转产，否则这种有毒的废气暂时没有有效的处理方法。王建军了解了一下整个小厂的厂值，一年大约500万。工厂老板说，如果有人愿意出1000万，他就把厂子整体卖掉。王建军说，他一定会尽力想办法。王建军对叶梦薇说，梦薇，要是不需要上班，我简直也想陪你在这里教书，陪你帮这里改变现状。再过一阵儿，我还是辞职算了，帮我爸爸打理公司去，他非常需要人手。哎，从政这条路可能不太适合我，规矩太多了。起初我只是想挑战一下自己，现在看来还是要早做决断呢。王建军是把手搭在叶梦薇肩膀上说这番话的。叶梦薇等他把话说完，才把他的手搬开，叹息着说，唉，人的命运确实是自己选择的，比如我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只是一种选择。如果你真的决定了，从政也好，经商也好，都没关系，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很重要。王建军走的时候拉着叶梦薇的手半天不肯放开，但他非常聪明的没有进一步的动作。王建军知道自己有机会，但觉得没到时候。叶梦薇望着王建军的背影，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有些依依不舍。这是第一次，他对王建军生出不舍的情愫。绯闻传得久了，渐渐不再是人们的兴奋点，于是谢悠远的生活慢慢平静下来。这一天，谢悠远的手机响了，是江淮岸打来的。谢悠远有些意外，因为江淮岸太忙了，很少主动找他。谢悠远接起电话说， 哈哈，老同学啊，你是不是又想和我喝酒啦？ 他每次和江淮岸通话都会开开玩笑，他自己和陈珊珊的事情，他觉得自己终于已经想了个明白，不再是什么天大的困扰，于是重新有心思开玩笑了。而江淮岸的声音却有些消沉，他勉强地笑着说， 哼，是啊，我们好久没在一起喝酒了，也很久没见到你，没见到小叶记者，我心里不安呐。 谢悠远会意地说， 啊，小叶记者向我请了长假，他一共请了10天假，加上周末也就12天，到今天应该回来了，到时候我还叫上他，咱们一起好好喝几杯。 江淮岸说， 哦，是这样，怪不得这段时间都是别的记者来做报道。 谢悠远似乎明白江淮岸打这个电话的用意了，他仍然用开玩笑的口吻说， 嘿嘿，看来你们毕竟是师生啊，一段时间不见就会非常想念。过两天我们的小叶记者又可以跟着你南征北战了。 他打哈哈的声音有些生涩。和陈珊珊的婚外情闹得沸沸扬扬，此事引起电视台高层领导的集体不满，谢悠远即将被调到另外一个部门任闲职，主管领导已经找他非正式谈过话了。至于陈珊珊，本来要雄心勃勃要另立栏目的计划自然也流产了，他的项目也无法继续，成了一名普通记者，偶尔报报选题做点事儿，为人处事收敛了许多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红唇。 江淮岸心里有预感，叶梦薇过几天绝对不可能回来上班。这十来天江淮岸一直过得恍恍惚惚，自从那天晚上分开， 自从他收到那条祝他一生如意的短信，叶梦薇仿佛消失了。首先是他发短信，叶梦薇不回，打电话手机关机。有一次，他到叶梦薇的小户型房子去找他，却是另一个跟叶梦薇年龄相仿的陌生女子住在那里。他说这房子是叶小姐租给他的，他们说好先租一年，他只需要把房租直接打到一张银行卡里，一个季度打一次。江淮岸惊讶得目瞪口呆，他做梦也想不到叶梦薇做事那么绝。他踌躇地问，我想进去看一下行吗？啊，你放心，我就看一下，我不是坏人啊，我是叶小姐的朋友，我不知道她搬走了，我想看看她还留下些什么东西。那女孩稍稍犹豫，让江淮岸进去了。她走进去，直接往墙上看过去，那张画不见了。江淮岸问那女孩，你以前认识叶小姐吗？那女孩摇摇头，说那天她到这儿来找房子，碰到叶梦薇，她向她打听哪里能租到房子，叶梦薇就说她自己正好想把房子租出去。也就是说，叶梦薇极可能已经从潇湘市干净利落地离开，失踪了。为什么呢？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江淮岸说清楚吗？他竟然没有留下一丝线索。为什么他要这样做？江淮岸想起那夜离开时叶梦薇复杂的眼神。这一刻，他才突然明白，在那个时候，叶梦薇去意已决，才会用那么悲伤的眼神看着他。他仔细回想起叶梦薇看他时的样子，含着泪水，眼睛里燃烧着爱，却又充满痛苦和绝望。这一刻，江淮岸觉得自己的心像瓷器般一片一片的碎裂，他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碎裂时发出的声音，甚至能感觉到他的心在滴出血来。江淮岸又伤心又绝望，半个多月下来，他憔悴了很多。而姚佳怡见江淮岸回到家里总是闷闷不乐，常常下意识地拨弄手腕上的手表，对着墙壁发呆，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。姚佳怡很清楚，江淮岸是在想念叶梦薇。叶梦薇失踪的事情，姚佳怡在一次给谢悠远打电话故意闲聊的时候已经听他说过了。据说叶梦薇寄了一封没留地址的挂号信，向台里递交了辞职报告，并说明她的情况很好，让台里不必担心。但没有人知道她究竟去了哪里，这件事情在整个台里传得沸沸扬扬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姚佳怡的心里产生了一点点内疚，因为她知道如果她不去找叶梦薇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可是如果她不去找叶梦薇，那接下来又该发生怎样的事情呢？姚佳怡不敢去想。江淮岸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，他相信叶梦薇的离去很可能和姚佳怡有关，因为他身边知道叶梦薇的人当中，有能力让叶梦薇失踪的只有姚佳怡嫌疑最大。江淮岸不相信叶梦薇会无缘无故地离开，但姚佳怡自己不提这件事，江淮岸就无法开口去证实。一天下午，江淮岸正准备离开办公室，他的私人手机进来一条短信，他赶紧拿出手机。这些天他的神经绷得紧紧的，手机一响他就希望是叶梦薇的消息，可是竟然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他立刻充满了警惕， 因为知道他私人电话的人实在就那么几个，而且这条短信也有些奇怪。我是您朋友的朋友，受委托要当面交一样东西给您，您这几天什么时候有空呢？江淮岸稍稍想了想，这样的短信平常他是不会去理会的，可是也许是叶梦薇托人发给他的呢，他决定回个电话。喂，你好，您是哪位？啊，我是。电话那头是一个年轻女子陌生的声音，她似乎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。江淮岸加重了语气，请先告诉我你是谁，不然我只能挂电话了，抱歉，我实在是太忙了。哎，请别挂电话，我是您的学生叶梦薇最好的朋友，她让我转交给您一样东西，我只要见到您亲手把东西交给您就行，应该就需要几分钟，不会浪费您太多时间的。江淮岸飞快地做出决定，他要见见这个女孩子，他愿意在她身上花点时间。两个人在茶室里面面对面地坐下，严雨杰喝口茶，慢慢从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，推到江淮岸面前。江淮岸心里一阵剧痛，居然是他送给叶梦薇的那只手表。叶梦薇究竟是什么意思？他的心是什么做的？他怎么可以那么狠心？他的意思是要把江淮岸从他心里连根拔除掉吗？他要让江淮岸在他的生命里一点痕迹都不留下来吗？这是江淮岸唯一来得及送给他的礼物，他说过要和他钟爱一生的见证物，现在他居然要退还给江淮岸。江淮岸不去接那只手表，脸色变得苍白，被拒绝，被抛弃，这样的感觉太痛了。严雨杰再喝一口茶，缓缓地说，我也叫您江老师好吗？您是薇薇的老师，那也是我的老师。薇薇是通过特快专递把这只表和一封信寄给我的，她走了我才收到这些东西，她在信里说让我过一个月再把这只表交给您，她也没跟我说的太多，但我知道她一定是太在意你了，所以才会这样做。他要我转告你，他把东西还给你是希望他能更好地记住你。他已经把这只表画下来了，而且画里的表是指向九点钟。微微说他是在某一天的九点钟见到你的，九就是天长地久的意思。微微还说他从你身边离开了，不希望这对表也分开，表是很有灵性的东西，他不愿意让他们分开，请你好好的保管他们。江淮岸这才明白了叶梦薇的意思，这个小女人她的想法老是那么奇奇怪怪，跟别人想的不一样。她拿过装表的盒子打开看看，里面有一张小小的纸条，上面写着，还君明珠双泪垂，恨不相逢未取时。就在这一刻，江淮岸彻底地理解了叶梦薇。江淮岸谢过严雨杰，第二天再把这只表放进自己的办公桌里。他本想把手腕上的表取下来，把两只表放在一起，但是他想了想，还是愿意继续戴着这只表。他愿意让这只表时时陪伴着自己。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、权力场和名利场，